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啊，在梦里啊，在梦里啊，在梦里。 我的决定是不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国家卫生计生委称，2016年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，是自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。此外，二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比重超45%，去年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一份空巢青年生活报告显示，空巢青年一般20-30岁，在一线城市有体面工作，吃外卖、电子控、月光族，不出门不洗头。报告称，空巢青年普遍比普通青年感到更孤独。限购、汽车摇号、自住房申请，如今许多事儿都需要申请人提供个税证明。在北京市办税服务厅都设置了自助办税终端机，纳税个人可以持二代身份证，选择需要开具的所属期，通过自助办税终端机打印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。为了方便春节期间龙潭庙会游客出行，北京公交集团在2017年春节期间开通龙潭庙会节假日专线，线路与地铁4579号线进行衔接，使用旅游版公交车为广大乘客提供快捷舒适的多样化公交服务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春天花网络，夏天有葡萄，若到中秋收月圆，太上乌是大刀。一年若经过，冬天来报道，大家欢喜来围炉。袂输的板刀，逐项袂当无。嘛爱红包感谢每个人一年的辛劳，无嫌到礼数，无论到夜晡，大大细细嘴笑目笑笑呵呵。人生最不一条路，是大汉你甲打拼为前途，无论外面有风雨，阮一定回来合家归路。一步一步温暖的未来，心情是每一个人的瓦壳，大家做阵庆贺，希望未来咱的温度，一年胜过一年，更加有进步。为了为了温暖的一步，幸福是咱用爱做阵来创造，大家拢来庆贺。希望的灯已经点着，期待世界愈来愈好，人人拢来飞龙。想求求问题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追尾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交通事故了，但是在高速追尾其实也非常危险。车辆被追尾分为两种情况：一、有过失，比如在应急车道停车，但是在200米处没有放警示，这种最容易被追尾，而且一般死伤很大，因为应急车道超车车速很快。二、无过失，但可以避免，比如你任由后面的车辆离你太近，特别是后面跟着大车的时候，这时候要十分警惕。大货车由于惯性的关系，基本不要指望别人刹得住车，如果前大车后大车，一旦出事故，基本生还无望。被追尾为什么危险？除了它会带来身体的损伤之外，最恐怖的也是最大的副作用，就是会引爆油箱，导致车辆起火。很多的高速事故不是因为物理伤害致死，很多人是被火烧伤致死的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开车不但要看前，还要不停观察后面。原则是尽量不走在大车的前面，特别是前后被两辆大车夹击的情况，碰到这种情况就要准备变道。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不斗气，能让则让，特别警惕一些自以为是的司机，他们紧跟在你的后面，有时候还不停地用远光晃你，这种轻浮的司机最危险。遇到这样的司机，首先多次轻踩刹车，对其进行提示和警告，如果他保持了安全距离就算了，如果还要一意孤行，那么就不如变道，让他先走，一定不能斗气，斗气的结果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。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留心收费站。有一个地方最容易被车追尾，那就是收费站了。收费站被追尾真是无处可逃，所以每次进收费站的时候都要稍微靠边，观察一下后面的车辆车速如何。有的收费站设置不合理，在下坡或者稍微的拐弯处，这个时候千万要警惕后面的大车。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一要让，二要避免有大车跟车的情况，三是临时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在200米外放警示牌，能做到这几点，基本被追尾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。 怎么 秋天过了冬天，我们写下永远，舍不得和你说再见，一秒都浪费。哦哦，你每个表情那么新鲜，催着我快点再多爱一些。 做你的天，做你的晴天，帮你晒干所有眼泪。你的眼是我珍贵的宝贝。做你的天，当你需要 是你的天。哦耶耶，我只对你想念，对你温柔和体贴，只为你心甘情愿，永远不对你说抱歉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清晨你是我身边伴，伴着拍伴在的海是我的心中乐，与我风里度童年。当初你面对山海弱势，此生相爱永不变，想不到海山竟多变幻，再也不见旧时面。谁令青山也变，变了俗气的嘴脸，又是谁令碧海也变，变作逐流滔天。风中凝共你痴痴爱在，未让步云为乐言，即使那海枯青山红，与你的约誓也不变迁。是谁令青山也变，变了俗气的嘴脸，又是谁令碧海也变，逐逐流滔天。风中凝共你痴痴爱在，未让步云为乐言，即使那海枯青山红，与你的约誓

着，你的生命埋葬了，我的爱情由于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，我的志气逃避着，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，我愿相信还有奇迹。 春节越来越近，舟车劳顿，万里迢迢都阻挡不了人们回家的脚步。偌大的候车室里座无虚席，前一秒有人离开去排队检票，后一秒马上有人落座。走在候车室里的旅客，一手拿着车票，一手拖着行李箱，四处张望，寻找检票口服务台咨询的旅客也络绎不绝。工作人员忙得连水都来不及喝上一口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春运期间，候车室里随处可见到的是一张张喜悦、疲惫或紧张的面孔，他们都在等待回家的列车。 一寸一寸在挣扎，我已经 宝藏。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将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阳光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你依赖着月亮，像海豚依赖海洋。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